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金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老爸，晚上要喝酒，记得带董酒。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，董酒好喝，醒酒快，董酒窖藏系列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马娘娘降旨，他们着急在半夜开的会，小皇上朱允炆登基，三班文官，四班武将，包括那郭光清也来了。到这之后，韩金虎下令紧锁宫门，隔绝外边的消息。百官吓得面面相觑，心说哪有这么生电的，怎么都把我们困在这儿了，出什么事儿了？马娘娘这才当众宣布，老主皇爷宾天了，新君登基。因为当今国事太乱，怕人心造成恐慌，希望大家不要传出去，秘密的接受朝贺。有不少人一听啊，眼泪都掉下来了，心说皇上死的不是时候，这是大事儿啊，结果还得保密，不敢声张。就这么样，朱允炆升座皇位，接受百官朝贺，胡了八度，小皇上算继了位了。这权力一归了韩马两党，这还了得吗？韩金虎挎着宝剑在龙书案旁边一站，指手画脚，他就成了皇上了。那个朱允炆什么也不懂，只能傻着眼睛看着他。韩金虎当时宣布跟燕王是血战到底，哪一个敢背叛朝廷，私自跟朱棣高打连环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另外韩金虎还宣布，当今是非常时期，国家又穷，兵力又不足，我们完全有权变异形势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联合大元共打朱棣，有敢反对者杀无赦。百官低着头在这听着，心里这个骂呀，当初我们打大元，现在要勾结大元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，简直是倒行逆施啊。但是大伙儿心里这么想，嘴可不敢说。郭光清也参加这个会了。头一天草草收场，紧跟着这个会开了10天。天天的把大伙儿召集到宫里头研究对策。也不知韩金虎和马娘娘怎么商议的，南京能守则守，不能守把他放弃，一把火把他烧了，也不能留给燕王，要保着小皇上迁都赶奔云南。让文武百官都跟着，百官一听更咧了嘴了，谁乐意离开原籍故土啊？今天郭光清回来晚了，就是开这个会。现在徐芳这一问他，郭光清一点没隐瞒，一五一十都说了。你还不知道老皇上早死了，小皇上登基了，你们还蒙到鼓里头呢。哎呀， 徐芳一想，幸亏我进了南京了，要不来这个消息燕王千岁也不知道，可怎么办呢？看来整个把计划给打乱了。他多么希望燕王马上进兵啊！啊，当初看着爷儿俩的情分，舍不得下手，如今不同了，真正韩马两党掌着权了，那个小皇上算个屁。如何想办法把这个消息通知燕王呢？但又一想，燕王说了，十天以内我们要占领南京，最多我们多等个三天五日的，这也不算个什么。正跟郭光清在这闲谈呢，也是该着出事儿，总管从外头跑进来了，简直那嗓子就像破锣似的，来来来，了不得了，报告福泰大人，大帅韩金虎领兵来了，包围了知府衙门，说咱们藏了奸细啊！郭光清啊，往那儿一坐就摊成一滩泥了。这个消息传出的怎么那么快？谁给走漏的？连徐芳、徐伦也为之一惊。那又说那怎么回事？你看看，郭光清的府里上上下下好几百人，都是一条心呐。就那么铁板一块，不是那么回事。郭光清为人为的那么好吗？就没有跟他两个心眼的吗？当然是有。他手下有个二总管，这人姓张，叫张霍。张霍呀，挨过郭光清打，这小子记恨在心了。他陪着知府大人进了内宅，他没走，躲到门外头，他听着，他觉这屋里头有点异常的行动，也怪徐芳、徐伦大意了。这小子舔破窗帘往里一看，哎，他还认得徐芳。摘耳他一听，他明白了，哎呀，这是朱棣派来的奸细呀，找我们知府大人要到返南京，了解皇城的事儿，这可是我发财立功的好机会。这小子顺着狗洞爬出去了，到了京营殿帅府给韩金虎送了信儿。韩金虎一听大吃了一惊啊，不管是不是徐芳，也得把他给消灭，点兵三千就包围了知府衙门。这才有人到里边送信儿。郭光清傻了，用眼睛看着徐芳，那意思你看怎么办吧。徐芳啊倒不太在意，我老头别害怕，咱们有事儿不怕事儿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正想找韩金虎算账，他主动送到门上，这有什么呢？老头啊，发财我跟你说了，燕王千岁挺恨你，希望你能立功赎罪，现在这机会来了，干脆集合你府中的家丁，公开你就反了吧，帮着我捉拿韩金虎，你立的功劳可就更大了。郭光清一听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，那太冒险了，现在你们的军队还没来，咱们就这几个人插旗造反，那不叫以卵击石吗？哎，徐芳一拨了脑袋，你说这话可错了，现在是非常的时候，情况特殊，不得不如此了，要不怎么叫死逼梁山，快点传话。他跟徐伦架着郭光清出来了，郭光清这阵方寸已乱，吩咐一声集合，府里这二百多人集合了。徐芳替他传话，众位有认识我的没？徐芳是爷，方才跟你们知府大人商议好了，你们知府大人深明大义，愿意到返南京捉拿韩金虎，迎接燕王千岁，如果有从者，将来皆有重赏，现在就造反了，听见没？ 郭光清一听，妈哟，你个孙头了，要了我的老命喽！这阵他是干着急，没办法呀，徐芳是不能把他放开了，吩咐一声大开府门。这阵府门开放，徐芳头一个肉就蹦出去了。 往对面观瞧，就见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，为首马鞍桥一员大将正是韩金虎，韩金虎的身边就是马兰。徐芳看着他眼睛都红了，把小脑瓜一拨了，冰铁棒一晃，哈哈哈哈，韩金虎哎，咱们又在这儿见着了，怪想你的。徐矬子，你怎么来的？我怎么来的？告诉你吧，三班文官四班武将都跟我有书信往来，都愿意保燕王千岁。你说盛情难却，我就得进城来溜达溜达。这不，郭光清这是头一个主，早就反对你，愿意接应燕王。你手下没有一个可靠的了，都乐意造反。韩金虎啊，你活不了几天了，要听我的良言相劝，赶紧撒手扔枪下马自备气锋，承认你有罪。我有好生之德呢，少揍你两棒槌啊，把你拍扁了也就完了。要不听良言相劝，小子，我把你碎尸万段。韩金虎一听满嘴喷粪，我还得老实了把我拍成饼子，要不老实得怎么办？矬鬼，而往哪里走？韩金虎是倒枪就刺，跟徐芳站在一处。要说韩金虎没能耐，不是那么回事，这小子有能耐，受过名人的传授，高人的指点呢。只是他的人格不好，显得这个人不怎么地，真要玩了命，那也是一员大将。跟徐芳打到三十几个回合，徐芳一抖手，啪，扔出一只枣核镖，正好把韩金虎的头盔揍掉。韩金虎知道这矬子心又狠，鬼点子又多，打下去我性命难保啊！干脆我带了这么多人，拿人往上垫吧。你个矬鬼，浑身赤铁，能连几颗钉啊？韩金虎把造金枪一分。吩咐一声杀，军兵往上一闯，把徐伦徐芳困在中心。一开始打他俩不在乎，时间打长了，俩人全冒了汗了。徐伦的脊背靠着徐芳的脊背，一边打一边说，师叔啊，够呛啊，我他妈没这么干的，人太多了，就是把脑袋伸过来挨个叫咱们揍，把咱爷俩累死也揍不完呢，不行咱得另想主意。孩儿啊，放心，跟叔叔走错不了，我领你个地方先歇着去。徐芳使了个声东击西，爷俩一咬耳朵，蹭蹭跳上大墙，一哈腰赶奔鼓楼下去了。这帮军兵要想抓他们俩人不太容易，这俩人比猴还快。韩金虎率领军队在后头就追赶，也顾不得郭光清了。按下他们追去咱不提，单说郭光清这阵脑袋清醒清醒，一琢磨坏了，看着没，韩金虎不管成功与失败跟我绝完不了，让徐芳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，韩金虎疑心也重，非得找我来算这笔账。哎呦，我老命难保啊！韩金虎那人我是清楚，我就是跪到他的脚前，怎么说好话也没用啊！哎，徐芳说的也不是不对啊，反了就反了吧，反正我外甥子也死了，别人跟我也没关系，这真叫逼上梁山就得走这条道了。他正在想着呢，哎，多巧！王仁王义来了，因为他们两个呢到城里送了粮草，交付了之后俩人没走。他们知道徐芳进了南京了，有一场大乱，究竟乱到什么程度心没底儿，打算到郭光清这儿了解了解情况，白天来不方便，晚上到这儿来做客，正赶上这个事儿。王仁王义大吃一惊啊，见着郭光清一问怎么查，郭光清把方才的经过讲述一遍。王仁王义说，老人家，徐芳先到我们那儿了，进城就是我们哥俩送进来的，如果要算账的话，我们俩也吃不了兜着走， 既然您老人家乐意造反，我们也跟着。郭光清一听大喜呀、啊，有你们哥俩做我的左右手，我何惧之有啊？你们手下能有多少人？天宝城的人加一块算上，能有5000多人吗？妥了，咱就这么干。怎么办？他们决定放火。有道是水火无情啊，地点就选在聚宝门。今天晚上还有点风，风借火势，火助风威，就见烈焰飞腾，把南京都照亮了。王仁王义率领本部人马，配合上郭光清的家丁，在街上就喊开了：燕王千岁大兵到了，燕王进了南京了，迎接燕王啊。有道是都怕玩命的，现在连郭光清这老头都玩了命了。他们冲进聚宝门，把城门开放，再这么一喊，老百姓都信以为真了。韩金虎手下的军队呢，本来跟他不是一个心，由于形势所迫，不得不将就着。如今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了城了，大家这纷纷响应，倒戈投降。王仁王义越滚人马越多，还不到天亮以前就滚成了10000多人。他们这一吵吵，还以假成真了。燕王的军兵果然来了。来的是谁呀？正是雌雄眼长茂。长茂带着鱼狗、吴进忠、武进孝、公主奉陪5-6万人撤下去了。按着燕王事先授的计策，长茂驻扎到长江的江边，在这待命啊。长茂这家伙比别人都多八处。原来规定，听城里统一指挥。不过长茂心急，派下探马蓝旗打探南京的消息，哪怕这有个风吹草动，长茂都先知道。燕王呢也交代过，要打南京，长茂的部队是先锋营啊，冲锋陷阵都包到他身上了。他可不知道朱元璋死，也不知道朱允炆继位，但是他知道南京里头有变化。据细作讲，如今皇城里头是连日开会，不知道搞什么阴谋，军心涣散，老百姓议论纷纷，正好是打南京的好机会啊。长茂一听啊，就坐不住了，命人骑快马到太平府请示燕王，说我的军队打算偷偷的要开回紫金山，在那儿待命，您看怎么样？燕王照准。就这样，长茂率领5-6万人又偷着回到紫金山。本来他们打算休息几天，突然就发现南京火起，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。长茂连马都没下，吩咐探马蓝旗赶紧探听。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，蓝旗官跑回来了，回禀孝义永安王，给您道喜了，南京里头开了锅了，有人在里头造了反了，据说我们的人也在城里。长茂有点半信半疑，立马到了聚宝门的门外，他往里头看看。他一看这是真的，长茂一想来不及请旨了，干脆我的实力也够用，杀进南京算了。率领武进忠、武进孝带着鱼狗，嗷一声他就冲进聚宝门。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？该着韩金虎这小倒霉，什么事儿都凑在一块儿。如果长茂不来，广须方、徐伦、郭光清、王仁、王义白给他们扑腾不了一会儿，就得把命搭上。有长茂这一来可了不得，就像几万只老虎一样，一进南京迅速展开，顺利地占领了13门， 老百姓一听说燕王的军队进城了，有那胆大的把门开开了，迎接燕王的军队。要不这玩意儿你得得民心呐。到什么时候老百姓不拥护也得倒霉。你看这老百姓开开门，送茶送饭，招待燕王的军队，对士兵的鼓舞非常大，打起仗来一丁时啊。天光大亮的时候，常茂他们就杀到皇城，就见皇城的东南角上鼓楼一带战斗相当激烈。他命于镐带3000人前去看看。于镐带着3000铁骑像刮风一样到了出事地点。一看呢，正是徐芳和徐伦。两个人汗都湿透了，仍然在这血战。于镐大吼一声，闯进重围，把他们俩给救了。转回身禀报常茂，常茂领兵再到那块，韩金虎跟马兰是逃之夭夭。咱们简短结说，常茂杀进南京，占领13门和大半个南京，韩金虎无路可去呀，退守皇城，占着皇城啊，也坚固，城墙也高，在这扶雨顽抗。双方僵持了能有4-5天的光景，燕王胡德海两支生力军也赶到了，把皇城团团围住。后来老胡给出个主意，战争的年月咱就不要讲别的了，攻不进去干脆就点火烧吧。这招可够绝的，军兵弟兄准备干柴烈火，铺上鱼油，把皇城包围，最后请示燕王这火究竟放不放。朱棣照准放，旨意传下，四面点火，就见烈焰飞腾，整个皇城变成了火海呀。咱们简短结说，这把大火烧了7天7夜，就是钢铁也得烧化了，整个皇城是一片瓦砾啊！燕王的军队趁势杀到里面，结果到里头一找，95%的人全烧死了，就活的也剩下残缺不全的机体。结果经过查询呢，马兰、韩金虎皆死于大火之中，经人辨认是他们，全烧糊巴了。就连那小皇上朱允炆也葬身于火海。在此之前，马娘娘率领32个嫔妃悬梁自尽。燕王传旨找金镶玉玺，最后把玉玺也得到手里头，这才命人救火。军民一心，经过一场搏斗，终于把大火扑灭。从此之后，燕王是占领南京，因为南京成了一片瓦砾，这皇城也没法办公，燕王千岁是决定迁都北京。到了北京，燕王是大封功臣，挑良辰宅吉日，在丹陛大要的催奏下，他就登上永乐皇帝的宝座，重赏有功之臣。胡大海活到96岁，闹个五世同堂，善终。常茂一直也到死结束，功臣们全都有了良好的结果，燕王当了明朝最杰出的皇帝。后来有人说那么4句话，说古道荒山苦相争，黎民涂炭血飞红，骨肉自残成一统，是非功过大家平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。明天中午，评书联播将开始播出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启功传》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